我的节拍，别坐在后面耍帅，怎么还在那里发呆，让我感到无奈。麻将声靠底力，牛波滚动写一切，自己去不为宜，无双风声往上逼，不管多难我都要玩我的阴阳月，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，来左边跟我画个红面帘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画红美莲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灰针尘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摆个 pose 跟我一起许一酒，突破天际打钻头。 来 say awesome， 来你发我心语发来带回家，在那深夜地做白那困他谁更快谁干，情泪真情又来梦里来中意来打，来又来为人来几多， 把遮阳伞儿，右手去整魔炮，不怪青春太年少，更年期里高暴躁，没事你别联系我，铁零电这儿没信号，老蘑菇七塞慢一样给我来几串，再来二两小酒，把金子都别想换，突然一阵地动山摇，引得回头看，隔壁坐的大姐吃的比猪都快，继续吃继续喝，我背过头去不看，没过多久我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原来隔壁大姐她又引发了骚乱。 大姐大姐，你把老板娘给我放下 来，左边跟我画个红美玲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了彩虹，在你右边画红美玲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回真诚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摆个 pose 跟我一起许一酒，突破天际打钻头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这里是幻想视频的主催核弹阿茶，我不是 DJ 也不是说唱歌手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大家跟我一起嗨就完了好不好，和我一起说茶歌，再来一次茶歌， 三来一发